Podsafe 音乐特区第212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Jeff Smith、Mary Leminski、Green Apple Independent Group、Matthew Ebel、Mike Errico、Alison Crow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Jeff Smith 嘅 Here Nowhere， 咁呢首歌我间唔中都会播嘅，咁不过今晚其实有少少想，即系听见佢就形容到有少少近期嘅感觉，有少少 getting nowhere 嘅感觉啦。同埋其实我好中意佢个最尾嗰下突然间停，即系好似啊佢话啊 I still got one trick up my sleeve or something， 咁然后跟住突然间 cut 断，就好似即系人家不再会俾。机会俾呢一个 narrator 咁样嘅感觉，咁当然我会话即系个感觉未必系我而家想咁谂，即系所谂紧嘢啦。但系正如我头先讲，一月对于我嚟讲有少少professionally is good，OK，okay？ 即系工作上面我好顺利，都仲算 OK，但其他嘢就好似有少少唔知行緊去边方向，有点迷糊嘅感觉，又唔知会唔会有咩进展之类嘅嘢。咁 well 又係嗰句，有时迷糊一点好嘅，不过冇乜 progress 就好似会有少少考验耐性嘅感觉囉。咁当然我而家嘅耐性比以前好好多啦，咁但係都係有啲辛苦。But anyway,有时呢啲嘢，哇！世间就总唔会尽如人意嘅。咁 anyway 啦，跟住想播嘅系 Mary Leminski 嘅《City Lights》，其实首 都相当之多变化的 Jazz 的歌曲来的，希望大家喜欢。 你而家听紧嘅 Green Apple Independence Group 嘅 Linda， 咁系一首形象相当之唔同嘅jazz 嘅歌曲啦。咁你啱听紧嗰段嘅有少少 bossa 嘅 feel 啦 ，bossa nova 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其他唔同类型嘅 jazz 嘅 genre 入边。咁转咗几次都实在有少少话玩得颇系犀利。咁但系几有趣嘅一个 combination 咯，会话即系不过怪嘅就系、是、我走翻去呢一个 group 嘅官网度望咗一阵咧，咁就发觉。好似冇乜嘢講咁，即係話啊，有一班 independent artist 同埋啲 producer 啊，成成咁聚埋一齊喺度創作一啲歌曲，跟住就派台咁就係咁啦。咁有少少好似唔係好知佢嘅底韻係點啊，但係整體而言，如果淨係從呢隻歌去評價嘅話咧，佢個production 做得相当之好，咁亦都创作力上面亦都相当之唔错，咁我相信我打后会继续留意佢哋嘅，咁如果留意到啲咩比较好嘅，咁我会带俾大家听啦。咁跟住想播嘅咧系 Matthew Ebo 嘅 Get Over It， 初听首歌唔觉有啲咩嘢，净系觉得个 tune 好 catchy， 但系而家听多一次之后就发觉。佢好强调一样嘢系 second chance，second chance 佢话 second chance can build to a bridge to get over something， 即系一啲难关咯，嗰类咁嘢。咁我几中意呢一句歌词，因为我呢个人好衰，我 first chance 通常都衰，通常都镬噶，通常都做唔到啲咩嘢出嚟 ，second chance 好多时候会好啲。咁所以唔知啊，可能个共鸣会喺度咯。咁啊 ，anyway， 带呢首歌俾大家听啦 ，Matthew Ebo 嘅 Get Over It。 Okay. 听过的 My Carrico 的 Whatever You Say， 咁呢首歌就 well， 我唔多播，但我好中意呢首歌。中意原因系因为佢嘅佢 deal with 一个几有趣嘅 theme， 系一男一女互相猜度对方喺度谂紧乜嘢，而唔系实际上去沟通。变咗好多你会听到喺中间会有好多 miscommunication 嘅情况出现，好多。好多冇 intent 出现嘅嘢突然之间出现咗，有啲唔应该根本唔存在嘅嘢又出现咗，misunderstanding， 即係个点讲，形容咗好多人嘅交往方式，好吧，我自己都有啲类似咁嘅嘢嘅，咁样其实好重囉，即係一听觉得喂重硬棍嘅，係一棍咬落去嗰隻。One of my favorite in a sense， 呢只歌系由呢个 Mike Carrico 嘅上一只大碟 All In 入边收录咗嘅。咁其实得闲嘅话，睇下搵翻嚟听下啦，几有趣嘅呢只碟。个 mix 相当唔错，我会觉得佢个 mix 比 最新嗰只呢个 Wonderway 都好啲添嘅。Wonderway 个曲选曲嗰个 combination 有啲怪怪地嘅，其实唔算系围住一个 theme 去咯。Anyway 咧，咁啊，纯粹一个 critique 啫。咁跟住想播嘅系 Alison Krauss 嘅 By Your Side。咁呢首歌咧出奇地未播过，而我系 download 咗好耐，都未有机会揾到啱时候放出嚟啦。咁其实系佢喺应该系 Carnegie Hall 开演唱会嗰阵时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 well 点讲咧？好听唔好听就我根本唔担心嘅。Alison Krauss 嘅歌基本上冇乜边只唔好听。咁但系大家听下。看看感觉如何。节目又过一段落啦，希望大家中意今晚嘅 selection 咧。咁 as usual， 所有歌曲啊，除咗 呢個 Mike Carrico 嗰首 Whatever You Say 之外，都係由呢個 Music Ali 提供嘅。咁 Whatever You Say 就當然係由 Mike Carrico 提供啦。佢嘅 website 係呢個Tallboy7.com。Music Ali 嘅 website 當然就係呢個 music.mivio.com 啦。咁我嘅 website 係 psmsl.com， 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l@gmail.com。咁其他有關 social media 嘅連結咧，就請去阿包.me/felixwang 嗰度睇下啦。咁下星期再見，拜拜。